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肉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呼噜翻满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上周啊，我们请您听了不少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相声名家名作，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为您安排这个主题。下面要请您听的是魏文亮、孟祥光合说的《爱与美》。这个作品呢，借用了巴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情》当中的很多元素，还有天津方言的妙用，讲的是爱情观怎么树立。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魏文亮、孟祥光的表演。 这回啊，我给大家说点相声。 哎， 相声 啊，阿里阿里，阿里阿里， 他这什么毛病啊？ 亲爱的朋友哎，我来问问你。 你问我什么呀？ 人生何为美哎？你知的不知的？ 哦，这是叫我回答。 哎，对了， 你听着，人美并非长得俏，不是吃喝穿戴带洋气。 行啊你， 这有什么了？ 青春能有几时美？时过容衰太可惜。 心灵美是真正的美，思想高尚才会有出息。 怎样才算有出息？亲爱的朋友，请你说仔细。 有出息，谋大计，为四化建设先身力， 先身力创奇迹，为美好的未来更甜蜜。咱俩思想很投机，我愿娶你。 什么呀？ 这样的未婚妻 啊？ 哎， 别爱了，我嫁给你了。 您别害怕，这打个比方，真娶真娶我得要你。 我也不跟你呀、啊。 废话，你跟我咱俩上哪登记去？ 多新鲜呢，没听说俩土小子登记结婚的。 虽说咱两个人不能够登记结婚 啊， 可咱俩人的思想倒很融洽。 那怎么呢？ 通过方才对歌，我发现你对于这个心灵美有深刻的认识。 哦，不敢这么说 啊， 很多同事都有这样的认识。 那不见得，我那个对象就没有这样的认识。 你的对象 啊，就是我的未婚妻呀、啊。 那他对心灵美是怎么认识呢？ 心灵美嘛，心灵美 啊， 要照我说呀，就心眼活、机灵、长得美。 这是叫心灵美吗？ 就因为他有这种模糊认识，所以他要求我必须要按电影《追捕真优美》房间里的家具式样给他布置新房 啊， 要按庐山恋周云的服装设计给他做衣服。 那你就照办呢。 哎，照办最起码得花2000块呀。 啊， 你给钱呢？ 我给得着吗？ 还是的，别说没钱，就是有钱，我也不能对他这种赶时髦学洋气的思想进行迁就。 哎，也对， 那可不， 干脆啊，跟他吹， 什么 吹？ 哎呀，老孟啊，你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啊！ 又怎么了？ 我今年都30了，好不容易才对上相，我因为这点事儿，我跟他吹喽，以后我也搞不上，耽误了我的青春。你赔我一个？ 我赔不了。 还是的。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投其所好啊！我得帮助帮助他， 帮助他。 哎，教育教育他，对不对？ 我说文亮同志啊，你今年都快30了啊，好不容易才对上相，这教育不好，可有吹的危险呢、 啊。您别老吓我行不行啊？ 我不是吓唬你啊，我是怕你弄不好啊，鸡飞蛋打 啊。照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对象就不可救药了。 谁说了？ 我认为他只不过是受了社会上一些个不良风气的影响，只要方法对着头，因人制宜，他会端正思想，树立心灵美的正确认识。 那你用什么方法呢？ 青年人都喜欢听音乐看电影啊，特别是正在谈恋爱还没有结婚的青年男女，他们都有追求未来美好生活的迫切愿望，所以在这个阶段他们都喜欢看这个爱情片或者是外国片。 对，未婚青年都有这么个特点、 我就抓住这个特点，挑选了一部有教育意义的影片，请我对象去看电影。 那你挑的是哪部影片呢？ 永恒的爱情。 哦，巴基斯坦影片。 我这个对象一看可就高了兴了。 怎么呢？ 哎呀，文亮啊，你看这部电影多好啊！啊，你看这哈美德这个小伙子，他多油啊！啊， 什么叫油啊？ 哈美德为了追图罗西呀、啊，人罗西在马路走得好好的，他愣给人来个迎头堵啊！ 迎头堵 啊！罗西往那边走，哈美德往那边堵啊！罗西往这边走，哈美德往这边堵。 对， 就是不让你过去。哼。说实在的，咱俩刚搞的时候你都没这样堵过我。 好嘛，他全想起来了。 可这话又说回来了，那阵你要这样堵我呀、 那怎么样啊？ 我非把你送到派出所不可。 拿你当流氓啊。 哎，文亮，下次咱们再看这部电影啊，别忘了把那个录音机带来。 带录音机干什么呢？ 你听听那个哈麦德第二次在小花园堵罗西唱那首歌，那是多好听啊，那是啊。 哪首歌？ 就是哈麦德直率向罗西吐露爱慕之情的那首歌。 那这首歌什么意思？ 歌词大意是这样的。 那您给介绍介绍。 你在前我在后，你在哪里我就到哪里，我要和你在一起，别叫我伤心，别让我失意。 那这首歌什么味儿啊？ 一唱来都这个味儿的 啊，您给大家学学。 就是罗西在前面跑，哈麦德在后边追啊， 对， 连拉带拽唱那歌、 不让罗西过去。 啊，对等几个横家哈东嘛哈横家，我给东个好家没个哈哈路那都卡哈苏拉海德拉那啊，对等几个横家哈东嘛哈横家，哈比东个好给门头给分高给门头的分高高门头的分高高本得嘎呀嘎不得得十分烈烈嘎不得得米可可瑞拉得了，嘿，是不是这意思？ 这首歌的腔调真美呀、 这部电影歌曲的旋律不仅优美啊，而且教育意义也是很大。 那为什么呢？ 这部影片歌颂了哈麦德和罗西之间的忠贞的爱情。 什么忠贞不忠贞呢？不就是你爱我我爱你， 对， 随便爱着玩呗。 啊，有随便爱着玩的吗？ 哎，这有什么值得歌颂的呢？ 不对，这部影片虽然也是你爱我我爱你，但是哈麦德和罗西之间在爱情上他们的心灵是纯洁的，是高尚的。 要照你这么一说、对待爱情也有心灵美和心灵丑的问题。 当然有了，哈麦德虽然是个资本家的阔少爷，可是他抛弃的豪华的家庭，高贵的地位，依然和出身贫寒的罗西相爱。这个大胆的叛逆行动，在你穷我亚、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社会是难得可贵啊！你说值得不值得歌颂？ 是值得歌颂 哦。 哎，那哈麦德他爸爸就不反对了吗？ 怎么能够不反对呢？出于阶级本性，哈麦德的爸爸赛德主张啊，他的儿媳妇必须要门当户对，由他封建包办。 嚯！还真够专制的。 正当哈麦德和罗西相爱的时候，他爸爸给他选择好了， 大资本家纳瓦伯的女儿叫纳斯尼恩。 纳斯尼恩 就是那个行动坐卧老像个鸭子似的那个阔小姐。 哦， 放心吧妈妈，我要不叫哈麦德迷上，我就不是你的女儿。 哦，瞧他那个倒霉德行，我全恶心了。 您这就恶心了 啊？ 还有比这更恶心的呢？ 谁呀？ 就是那个老教唆犯。 老教唆犯 就是纳斯尼跟他妈。 哎，他妈怎么是教唆犯呢？ 就是他教唆的女儿去勾引人家哈麦德。 哦，是啊。 那你就跟他闹着玩吧，多闹一闹他就会喜欢你的。我过去就常跟你爸爸闹着玩，他就爱上我了。 更不要脸。 叫你说像纳斯尼根这样的臭小姐，哈麦德这个争取自由的有为青年能娶她吗？ 不能 啊。 甭说哈麦德呀， 就是 我也不娶她呀。 哎，这里有你什么事儿啊？ 我是听了生气。 就在这个时候，赛德不顾儿子的反对，强硬地做出了决定。 什么决定啊？ 纳瓦伯先生是我的朋友，他的身份地位并不比我差，这是他的女儿纳斯尼根，我想让她成为咱们家的人。现在我决定让你娶她做妻子。 那哈麦德准会说不，爸爸我不能同意。 赛德一听儿子说不能同意，当时气的是三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两太阳冒火，七窍钻烟。 好不是赛德变洋炉子了。 赛德认为他对待儿子应该是说一不二，有绝对权威 啊， 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板上钉钉，不能够改变，你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得要执行。哈麦德，你的神经不正常了吗？ 嗨，这叫什么话？哈麦德的神经很正常。 对，哈麦德也是这样回答 啊。 我的神经很正常，我知道您的决定是不能够改变的。我这样回答您，您会觉得我很不礼貌，但是我的决定也是不能够改变的。我要和米拉萨的女儿罗西结婚。 嘿，哈麦德回答得好。 赛德也挺好呀，跟罗西结婚，慢慢啊，他妈出塞，咱妈出塞，这不拿我早干吗？这不是啊？ 哎，别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这赛德怎么说天津话呀？ 啊，当然赛德说天津话了。 他为什么说天津话呀？ 你不知道赛德年轻的时候在天津学过买卖吗？ 我没听说过。 你马上从我家里给我滚出去！从现在开始，我要跟你断绝一切关系。你给我滚！ 这对哈麦德可是个严峻的考验。 哈麦德把财产地位视如粪土 啊， 对爱情忠贞不渝，毅然决然走出家门和罗西结了婚。 哎呀，要说这哈麦德可真不错， 人家罗西也好啊。 是吗？ 罗西爱哈麦德啊，是由于他的思想品德好 啊， 并不是因为他是个资本家的阔少爷才爱他呀。 对呀， 嗯， 如果罗西图的是财产 啊， 哈麦德跟他爸爸一脱离关系，他们俩非吹不可呀。 谁说不是呢？两人结婚之后，哎，用他当小学教员的微薄薪金供给哈麦德继续上大学。 为了丈夫的前途是不辞辛劳啊。 哎，电影演到这儿，我用眼睛看了看我旁边那个对象。 干什么呀？ 哎呦，我一看他的脸啊，一会儿红了，一会儿白了，一会儿青了，一会儿绿了，一会儿紫了。 哦，外国鸡。 哎，你对象才外国鸡呢。我禁止你侮辱我们对象。 我不是侮辱他，他这脸怎么还变色啊？ 你不知道他动了感情了吗？ 是啊， 看着看着突然他把胳膊攥住了。 啊，这是为什么呀？ 我一看电影演到了高潮。 什么高潮啊？ 忠贞淳朴的罗西不幸得了癌症。 哎呦，这对哈麦德可是个打击呀。 可是他首先想到的是不让哈麦德知道他的病情 啊， 并希望等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再死啊。 这是为什么呀？ 怕影响了哈麦德的学业。 您听听，这样爱情多高尚啊。 在罗西的全力支持之下，哈麦德终于大学毕了业，还考了第一名。 哦，这个罗西的愿望实现了。 为了向哈麦德表示祝福，罗西邀请了很多的客人举办了一个庆祝会 啊。 会上罗西还唱了一首歌。 那罗西唱的什么歌？ 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歌。 主题歌。 哎，对了， 歌词大意是什么呀？ 是这样的 啊， 我终生爱你至死不渝，当生命终结时，我愿在你怀中死去。我盼望的日子今天终于来临，我感到多么幸福，多么欣慰。我梦寐以求的是真主终于赐予，我要让你永远幸福甜蜜，我要把全部心血奉献给你。 这个歌词真好。嗯，他怎么唱啊？ 一唱来都这个味儿的 啊！您再学一学。 爹哩个哩爹个哩爹，妹哩哩爹个个哎，肚脐个哩个哩爹个哩爹，妹哩哩爹个个哎，肚脐个哩个哩爹个哩爹。没理由的得给家哎，母亲妈都给的爱得嘞痛啊没呀哎，肚脐家的个的得给了得，没理由的得给家哎，母亲妈都给的你嘿你，没理呀嘿都大梦的。母亲呀，吉米的你嘿你，美丽呀嘿独的梦的，母亲呀，母的的你嘿，嘿嘿你嘿嘛子的子，母子嘛爱独的亲你亲你，母独啊你定爱卡。肚脐家的个的得个的得，没理由的得个家哎。 好， 这首歌全部的穷住罗西对哈麦德真诚的爱呀、啊。 嗯，他说的对、啊。 为了哈麦德未来生活的幸福，罗西不顾生命即将垂危，挥笔给他公公写了一封信。 哎，这不多余吗？ 怎么了？ 那个老家伙这么可恨。他给他写信干什么呀？ 不，罗西想用他善良的感情来教育感化赛德。 哦，是啊。 赛德接到这封信是热泪盈眶，追悔莫及呀、 啊。那罗西的信是怎么写的呢？ 他是这样写的。 嗯， 我现在正站在生命道路的十字路口上，我面前的每条道路都是通向死亡的。癌症使我距离死亡越来越近了，爸爸，您知道您的儿子哈麦德是多么的爱我吗？为了我，您和他产生了隔阂，但是当我不再站在你们父子之间的时候，请您拥抱您的儿子吧。不然，当我离开人世，他在这个世上会感到孤单的。请您千万不要让他感到孤单。爸爸，我只有一个愿望，我从小得到父母的宠爱，我的丈夫又给了我无限的爱。我深深地陶醉在他的爱情之中，遗憾的是我没有得到您的爱，在我的生命即将垂危的时刻，希望您和妈妈把手放在我的头上，叫我一声儿媳妇。爸爸，这就是我最后要跟您说的话。 这话叫谁听了不动心呢？ 赛德也动心了 啊！ 赛德觉得自己错过了罗西，他很对不起罗西呀、啊。 就是啊， 他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 啊、那怎么讲啊？ 哎呀，里外不够人啊！ 哎， 罗西并不是贪图他儿子的金钱、名誉、地位，可是恰恰相反，他儿子的前途穷住了罗西的全部心血。 对， 这样的儿媳妇多好啊！ 啊， 品德多高尚， 嗯， 心灵多美、 啊、嫁着儿媳妇、嗯、上哪儿找去？ 就是赛德是大为感动，急速赶到了医院去看望罗西。他羞愧难过心疼，用手捂着罗西的头大喊了一声，我的好儿媳妇啊。 这是谁呀、啊、我是你儿媳妇。 您不知道电影演到这儿，很多的观众都纷纷流下了热泪。 这部电影确实是催人泪下。 我再一看我的对象，哭得更甭提了。 怎么呢？ 他那眼泪顺着眼窝滋滋滋的往外冒。 他按抽水机的是怎么着？ 文亮， 这部电影让人看着太难过了。 为什么呀？ 你看罗西这个小媳妇儿，她多好啊！ 啊， 长得多耐人啊！ 对， 多水灵啊！她愣死了， 愣死了，那是癌症夺去了她的生命。 这癌症也不是玩意儿。 那怎么呢？ 怎么单往好人身上跑啊？ 哎， 你看那些个嘎杂子、琉璃球，他们一个一个活得还有来道去的，还 好嘛，全想起来了。 文亮通过这部电影对我帮助太大了。 对你有哪些帮助啊？ 我深深地认识到纯洁的爱情不是用金钱所能够换来的。 哎，这话说得对。 可是我跟你搞对象的时候就有捞一把的想法。 哦， 倒霉我们院的刘杰老跟我说。 他说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不要白不要啊，现在不要以后要不着 啊， 就冲那小模样那小线条最起码得值2000块。我告诉你，他要花价可不能降到1700去啊。 我这跑上卖东西来了。 哎，由此可见我的心灵是丑的。 嗯， 人家罗西心灵是美的。 对， 人家罗西同志五讲四美，比我学的渗透。我看 啊，我这罗西也变同志了。 罗西明明知道哈麦德分文没有，可并没有一句怨言， 嗯， 主动出去工作。当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之后，没有因病休息，加倍的工作，为了多挣俩钱儿，好给哈麦德买辆摩托车。 那是为了哈麦德上学方便。 其实罗西这个想法跟我想的一样。 跟你想的一样。 那可不是吗？我也想咱俩结婚之后多攒俩钱儿，我也给你买一辆 摩托车。 三轮车。 三轮车 啊？ 买三轮车干什么呀？ 我那个意思让你上下班顺便再拉点外活。 那受得了吗？ 现在想起来我太狠了。我 太不对。 从现在开始我要坚决彻底的改。 那这个电影没白看。 首先咱俩结婚所要准备的东西通通缩减开支。 好，说改就改。 在那个180的大立柜咱不买了。 那买什么呢？ 再买80几块钱的不一样用吗？啊， 这就省了100来块。 依我说这个酒柜咱也不要了。 那为什么呀？ 咱又不会喝酒，买那干什么呀？ 啊， 不摆酒吧那叫酒柜吗？ 对， 摆上酒让别人喝我也怪心疼的。我跟 他把实话说出来了。 咱就花30块钱买一个写字台，倒挺实用。 哎，这也不错。 依我说，干脆录音机咱也不要了。 那为什么呀？ 花好几百块钱买那干什么呀？ 啊， 为了买录音机，省吃俭用，吃着烙饼加臭豆，听着轻音乐，那也不是滋味的玩意儿。 对，那是不是滋味？ 咱就买个半导体收音机，不照样能听节目吗？ 你太对了。 干脆咱缎子背面也不要了。 那改什么呀？ 咱改布的。 好， 落地灯咱也不买了。 那改什么呀？ 咱改台灯。 应该这样。 电扇咱也不要了。 那改什么呀？ 咱改蒲扇。 真节约。 沙发咱也不买了。 那改什么呀？ 来俩小马扎吧。 您听啊，多好的剧场效果啊。以上您听到的是天津的相声名家魏文亮、孟祥光合说的《爱与美》，是一个讲爱情观的故事，巧妙地利用了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些文艺作品的元素，让这个台上台下热闹起来。好，上半时段空中笑林先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听相声。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扁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 嗯， 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是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心比天高》，秦新民作词，王迪峰作曲，汤飞演唱。 你的心只有500米的山坳，你的心能冲破10000里的重笑，你的心常惦记山里挖的书包，你拿生命去追寻一个目标。你的天很美，嫦娥翩翩舞蹈，你的天收集

这就是我们对条件反射的理解大大的加深了。嗯，酒后同志们高兴地说、吃着菜喝着酒流着哈喇子学习外国科学家名字感到亲切，四季记得牢靠，这样的学习形式生动活泼新颖实惠，看得见闻得着有嚼头有回味，下次活动还想参加。 好，都吃上瘾了。 光吃一个巴甫洛夫就够了？难道米丘林就不该吃吗？ 米丘 数以万计的科学家都是要等着我们慢慢的去吃的。那么多科学家不吃怎么记得住？ 行，你说说，到现在为止你记住了多少科学家呀？ 这个事情就不好讲了吗？ 这怎么不好讲？你吃一顿记住一个，你吃了多少顿呢？ 反正这样说吧，外国科学家我们已经吃遍了，现在开始吃国内的了。 吃吧。 昨天我们在东来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数学家陈景润诞辰。 等会儿，谁？ 陈景润呢？ 陈景润 啊，是的呀。 据我知道，这陈景润可还健在呢。 就得吃活的了，死的已经吃两遍了。 是啊，我看你要是都吃遍了，你可怎么办？ 那就吃你了。 是我呀， 无非是得打一个报告吗？ 我说像你们这样拿着公款大吃大喝，这种干部就得撤了。 你凭什么撤我？ 还不应该撤吗？ 我让大家这么吃，你还撤我呀？ 你让大家这么吃，就是为了保住你的科长啊！ 现在干部制度改革了，大家是无记名投票，大家不投我的票，我就无法当领导，我当不了领导 啊！ 马后 又来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牛群、李立山和说的《巧立名目》，那句经典的领导冒号也成为了当时的流行语。上个世纪80年代啊，可以说是诗的时代，诗人辈出。那个时候啊，无论是学校里头还是单位里头，诗社诗会特别的多。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都回忆起当年啊，无论是同学也好，同事也好，身边有不少人都在写诗。有一种诗啊，相声里反映了，就是哺乳诗。请听姜昆、李文华和说的哺乳诗。 啊，我在叹息。 怎么了？ 我没有穿鞋。 穿着呢。 我听见袜子在哭泣。 好，那听得见吗？ 啊，我认识你。 哦，这儿还有朋友。 你是沙德罗夫斯基。 好，外国人。 盯着我。唱一声哆瑞咪。预备起，打一个喷嚏。 嗨，这是 拉着我的手跳一个多瑙河的旋律。 怎么了？这是 稍息。 呵， 转一圈走上去，去领取人生最高的奖赏。 什么呀？ 枪毙。 我就知道你不是好闹 啊。 别拉了。你这儿干什么呢？ 我在歌颂你。 这里哪有我什么事儿啊？ 歌颂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你都把我枪毙了还有价值呢？真是。 你不了解我。 不了解。 我是哺乳诗人。 哺乳诗人 懂诗吗？ 诗我懂啊。 啊， 我不懂你这诗。 你懂什么诗？ 你像那个古体诗 啊， 现代诗，抒情诗、朦胧诗，你这算什么诗啊？ 新创作的哺乳诗啊。 闻出来了 啊！ 你是酱豆腐诗人， 你才是臭豆腐歌手呢。 你不是叫哺乳诗吗？ 哺乳？ 怎么个哺乳？ 就是说我的诗不仅仅对于人，就是连哺乳动物都听得懂。 就说小猪崽儿都听得懂。 你大概听不懂。 我听不懂。 这就对了。 对了。 我们的哺乳诗，这就是特点。我们就是立体交叉，朦胧意象，似情非情，似像不像，摇摇晃晃，迷迷糊糊，稀了糊涂，叽了咣当。 这好嘛，他折下去了。那你这个哺乳诗都能表现什么呀？ 表现自我。为我歌唱。我就是伊丽莎白，我就是理查士王，我就是菲亚特，我就是达特桑，我就是美加净，我就是珍珠霜， 乱七八糟全都有。这倒好。那你这个哺乳诗都描写什么呀？ 我能描写狐狸的芳香，坟墓的歌唱，牛奶的意境，巧克力的彷徨，白色的彩虹，粉色的死亡。 你瞧，听着都瘆得慌。 这就对了。 又对了。 这叫做以奇制胜啊。 是啊， 这不是前几天，我为了我们诗的表现力，我还哺乳了一首。 你怎么哺乳的呀？ 你想欣赏一下吗？ 想听一听， 给你朗诵一下。 那好， 啊，童年，青春，宇宙，第三类接触 ，UFO， 幻想，现实，代沟，符号，结构。菜籽油， 单百夫哥谁不爱谁？ 哎，这叫十三不靠。嗯， 打麻将的胡了十三幺， 这象征着我丰富的生活基础啊。 哦，那你这个哺乳诗的文学价值在什么地方？ 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啊。 是啊， 我们的价值究竟合多少钱一斤呢？ 啊，叫怎么论斤呢？ 什么价值？ 我们说的是啊，从古至今很多伟大的诗人，他们创作的不朽篇章都是我们文学宝库中的宝贵财富。 你不要跟我虚张声势。 哎，你这 想跟我谈古论今吗？ 你瞧， 你是说李白、李贺、李商隐，你是说杜甫、杜牧、杜乐门？ 都这杜鲁门也算呐？ 怎么能跟我们现代诗人相提并论？ 他怎么不行呢？ 请问，李白看过24英寸的彩电吗？那 连幻灯也没看见过。 哎、杜甫会打高尔夫球吗？ 这不会。 李商隐，听过迪斯科音乐吗？ 没有，没有。 可以再问一问。 问吧。 秋瑾、胡适、郭沫若，田间、柔石、闻一多， 这都是现代诗人， 他们的笔下描写过自杀的奥秘吗？描写过寡妇的嚣张吗？描写过细胞的恋爱吗？描写过小孩的尿炕吗？ 那嘿，你怎么什么都写呀？ 什么都写，这就是今天我们对这个社会存在的价值。 可是你的价值没人理解。 我也为这个事儿遗憾。 是啊， 没人能听懂。知音甚少，何者盖广？冷语相平，令人寒齿。万恶的宇宙，我离开你了。 离开吧。 我去了。 去吧。 我走了。 快走吧。 你怎么老轰我呀你？ 我看你有病，我让你赶紧回家。 我没病，我就不回家。 为什么不回家呀？ 你了解吗？ 我不了解。 我们家已经没人理我了。 哎呦，因为什么不理你啊？嗯， 我妈嫌我闹，我爸爸嫌我吵，我姐姐不让我说话，我哥哥不让我洗脚。 怎么连洗脚都不让啊？ 我这种诗人，洗脚的时候我的灵感最多。 哦，一洗脚就来灵感。 只要你把洗脚水搁在这儿上，倒上热水，我把脚放进去，哎呀，我的血液就沸腾，我的心胸就激动，我的感情抑制不住的要往外涌，我要高声的朗诵啊！ 怎么了？ 再续点凉水。 谢谢他的好。哎呦，原来是水太烫了。 好，这是天才的表现。 是啊， 这是名人的同感。 哎呦， 你知道巴尔扎克吗？ 那是法国的文学家。 巴尔扎克一喝咖啡就来灵感。 哦，这位爱喝甜的。 你知道大仲马吗？ 啊，那是文学巨匠。 大仲马写不同的情节要用不同颜色的纸才写得出来。 他还认色儿。 我还知道有一位作家，他必须泡在澡盆里他才能提笔。 泡着写。 我还知道有一位诗人，他非得脱得光光溜溜一丝不挂的才有词儿。 不是，你怎么净研究这些个呀？ 我新时代的诗人必须洗脚我才有灵感。 你这净学着臭毛病。 那天我正在洗脚作诗，我妈也这么说我。 怎么样？ 我回答了她。 怎么回答？ 我说妈妈您懂吗？我是诗人，可以想象没有洗脚水的话，我怎么诗啊？ 怎么？你母亲说什么呀？ 我妈说你可够诗的了。啊，你看看你那鞋里边那鞋垫都湿透了。 还是汗脚。 还说什么我不懂。我从小我就教给你，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不是诗啊， 脍炙人口的唐诗。 我说妈妈你看你落后了，你保守了。这个月亮怎么能用床前明来描写呢？ 应该怎么描写呢？ 你听听我们这种诗人来描写月亮。 那我们听一听， 给你朗诵一下。 哦 啊，咔嚓。 怎么了？ 我把洗脚盆给踹翻了。 对，你是有病。 啊，月亮白色的妖精，你在夜晚才上班，瞪着仅有的一只眼睛， 是秋波，是感情，我糊涂了，神的精灵， 这叫月亮诗啊。 我妈说你糊涂了，我明白了、哦、你小子病得不轻啊、哎、 真是， 你瞧这大晚上的，你瞪着一只眼睛，你竟吓唬我，幸亏我胆大点，胆小点非让你吓出神经病来不可。 你真让老人费心、啊、 一转身他走了， 那是不爱理你、 哎、呀，市民草夫对崇高的艺术不懂，他怎么理啊、嗯、胜利引起我自豪的欢呼啊！ 怎么着， 倒水， 我还倒水呢， 我姐姐给我倒上水。 嗯， 这时候呢我爸爸从屋里出来了，孩子你叫谁草夫呢？管你妈叫草夫，你妈是草夫，我是什么呀？ 那就是花夫了。 真是的，这么大个子一点道理都不懂、嗯、你做什么诗啊你？人家诗言志， 哎， 诗里有生活，有爱情，有理想，有道德，有希望。 对， 诗能阐述人生的哲理。你胡编乱凑那是诗吗？ 嗯， 像你这样的诗啊， 嗯， 那我也会写。 哦，你父亲也会写？ 你不行，我给你哺乳一首。 你父亲怎么哺乳的？ 哎呀，我父亲站在那儿朗诵上了。 哦， 听着啊，女字边，言字旁，单立人，一补蟹宝盖，三点水儿。竖心儿，立刀，走之儿， 没一个整字。 我惊呼起来了，爸爸您飞跃了，您升华了， 没了。 我爸爸说我快摔着了，我 真是 的。你什么呀你啊，你老老实实啊，你给我洗你的脚吧你。 回去这水又凉了。 爸爸一声洗脚激发了我的灵感。 是啊， 我又朗诵上了。 怎么朗诵的 啊？生活，道德，爱情，炸弹帷幕苍蝇，是银灰色黄金的粉末，是小老头脸上的准星儿，点燃吧舅舅，在爆炸声中才有光明，咔嚓， 真响了。 我又把洗脚盆给踹翻了。 你真能折腾、 哎、呀，多美的境界，多美的诗句呀、啊、让我们欢呼吧啊，倒水， 还倒水呢。 我姐姐心疼我，给我倒上了水。 瞧瞧， 可是嘴里头数了我。 怎么说的？ 哎呀，我的师弟。 哎哎，怎么管你叫师弟呀、啊？ 做诗的弟弟，师弟呀、啊。 好嘛， 他管我叫师弟，有点讽刺的味道。 哦， 我没客气，我叫他师姐。 你姐姐也会写诗？ 不是，我洗脚水，把他鞋都给泡湿了。师姐， 得一点亏不吃。 我说师姐，你是有文化的人，我尊重你，我所以叫你师姐。 嗯， 如果不然的话。 怎么样， 我可以小一点声叫你。 那管什么呀？ 我姐姐说，哎呀，你爱怎么叫怎么叫、 嗯、 我觉着你应该注意基础知识的学习。 对， 不客气的讲，你现在是个半文盲，你敢承认吗？ 哦，你是半文盲啊？ 你听这叫什么话？这是对我的侮辱啊。 是， 我知道他是有所指。 指的什么呀？ 就是前些日子我看那个电视连续剧、那个蹉跎岁月的题目我念错了。 哦，蹉跎俩字不认识？ 我不认识。 你怎么念的？ 我念成咔嚓岁月。 咔嚓，嗨，这挨得上吗？ 我当时我有原因吗？ 什么原因呢？ 我不是不认识这俩字吗？ 不认识，别胡念， 别胡念。我当时跟我姐姐，我说姐姐，你知道吧？再好的马也有失蹄的时候。 这叫失蹄啊？ 伟大的诗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诗句。 什么诗句啊？ 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不，这是诗吗？ 这是诗。我跟你讲，我诗人的脑筋有时候很乱呢、啊 哦。 我念错字，我当然有原因了。比方上次我看见“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你说这我能不会念吗？我念错了，那 等等，这“中国人民银行”都念错了。 别给我打听我一时的失蹄， 这带到失蹄呀、啊？ 我 怎么念的？ 我 什么叫走嘴呀、啊？ 我、啊、中国人民银行， 你念什么了？ 我念成“中国人民狠行”。 哎，狠行啊！ 我也突出一下爱国主义吗？ 别找辙了，就 我姐姐听扑哧乐了。我的弟弟，我告诉你，建立在沙滩上的宫殿再豪华也得要倒塌。 对了， 您听听，这是用诗人的语言表达他对诗人的偏见， 这是对你善意的规劝。 我得用我有风采的哺乳诗，我回答他。 怎么回答 的？啊，快嚓！ 怎么了？ 洗脚盆又倒了。 得，你看你这顿折腾。 倒水。 还倒呢？ 这时候听见一个声音，不给他倒。 谁说的呀？ 我听得出来。 谁呀、啊？ 这是那个不让我洗脚的哥哥讲的。 哦，你哥哥来了。 只听见他噼里啪嚓、稀里哗啦的走了进来。 怎么这声啊？ 他趟着水进来的。 呵，你这屋子让你给折腾。 回头一看， 嗯， 他拿着一个胆把子。 哎呦，要打你、啊！ 我从小我落下一个毛病。 什么毛病？ 看见有人举着胆把子冲我来，我就有心灵上的颤抖。 嗯，怕挨打。 我说你干什么？ 你哥哥说什么呀？ 我哥哥说你不要害怕，我不是打你，我在收拾屋子呢。 哦， 你看看你干什么呢？啊！我说你多少回了，不让你做你那个歪诗。 你就瞎做。你那个要是诗的话，本身对诗就是一种亵渎。 对了， 你说你诗里能表现什么？ 你不是说表现自我吗？ 表现自我，你表现得够可以了的。 嗯， 啊，还告诉我什么？你诗里有人的价值？你脱离这个社会，你谈什么价值啊？你看你在这屋里头，光大家都为你服务，洗脚水姐姐给你倒三盆 啊。 啊！你看你把这屋里闹的，你跟抽风的似的，你还做事呢，还管我叫什么不让洗脚的哥哥？我能让你洗脚吗？一洗脚你就做你那个臭事，真是。不行，倒水让他洗脚。 怎么要让洗了？ 他这味儿我受不了。这、 哎、得，还得给他倒水。 没人给我倒水，我自己倒。咚咚咚，半壶开水倒进去。哎呀，哎呀， 灵感来了， 差点没把我烫死。 你倒寸着点儿啊！ 这时候我哺乳诗出来了。 当着你哥哥还敢哺乳？ 我刚要朗诵， 嗯， 我哥哥把胆巴子举起来了， 害怕了吗？ 我不能怕。 哦， 当当当，我回击了他。 怎么回击的？ 我说哥哥，哥哥，你放下，你老举着，我害怕，让人看见多不好，以为你是我爸爸呢。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和说的相声《哺乳师》。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农行中氏如意贺岁金钞上市了，致敬经典形象猪八戒。AR 科技互动享受视觉盛宴，12日至14日598元特惠秒杀，还等什么？快去农行网点购买吧。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投资需谨慎。 薛中送炭，足暖人心。翠微冬靴节暖心开启，12月6日至9日，翠微百货、翠微店、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男女鞋类大部分五折起，另有专享活动，更多优惠，更多精彩，这个冬日就来翠微。 招商银行生意贷、个人贷款、经营用办理易、审批快、期限长、还款易，随借随还真方便。有了生意贷，事业发展快。详情咨询招行各营业网点或9455。招商银行个人贷款，带动精彩人生。 最近忙啥呢？ 刚加完班，还要去保养车、换机油、换轮胎、换雨刷、换坐垫、换电瓶、贴车膜。 别担心，上京东汽车用品一站换新，11月28日至12月19日6周年庆，全场满199减100。 京东。